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次富牌化维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体粉、人参提取物、黄芪提取物、葛根提取物、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本品不能替代药品，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咨询电话8886-4417 8886-4427。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本节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请到的是贺云主任。贺主任您好。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是化养生讲健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就是如何对抗三高哈。其实说到三高呢，无外乎就是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当然了，有一些这个在医院当中呢有固定的一些治疗办法啊，当然这些办法的话呢也一定要去运用。那么在这个基础上，今天我们还要给大家提供一些其他的一种方式啊。 对，尤其是养生保健的方法啊，对于听众朋友来讲，对于老年听众朋友来讲啊，中老年听众朋友来讲，既没有副作用，而且呢效果呢又是非常的好。但是呢养生保健呢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就要求我们听众朋友呢要有一个长期的坚持。那么对于这个三高的危害呢，可能听众朋友都知道啊，其实无论是高血脂也好，还是高血糖也好，还是高血压也好，其实他们的伤害呢都是对于我们血管的伤害。那么我们人的寿命呢，其实和我们的动脉的寿命呢是一致的啊。我们的动脉长寿，我们人才能长寿。如果我们这个动脉血管堵了，有斑块了，那不仅仅是中老年朋友会感觉到像有头晕啊、头疼啊、胸闷啊、气短呀、失眠、健忘，或者是腿脚没劲儿，对吧？浑身的不舒服，下肢的发凉、发麻、疼痛等等的这些症状哈。其实最最关键的是在这些症状的后面，中老年朋友还存在着非常大的意外事件的风险，比如说心梗，比如说脑梗，将意外事件的风险，这对中老年朋友的生命威胁是非常非常之大的。 所以呢对这个三高哈，这个人群呢千万咱们不要掉以轻心。那虽然说高血压它是一个沉默的杀手啊，平时呢没有什么太多的反应，但是一旦爆发的话也会出现问题。那么糖尿病呢，虽然说糖尿病呢并不可怕，但是它的并发症呢是危害大。那作为高血脂来讲就更是如此，它更没有什么不当吃不当喝的，没有什么反应，但很多人就忽略它了。但是高血压是很多病症的一个起因啊，所以呢面对这样的三高要多加注意。 对，而且中老年朋友一定希望寻找到三高一块降的这种方法，而且对于我们听众朋友没有副作用或者是副作用很小的这种办法。那么我在以前的节目里呢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过陈文博教授的这个三降汤这个秘方啊，这个小秘方呢确实疗效非常非常之大。而且我们有听众朋友呢拿到了这个三降汤的这个秘方以后呢，他在长期的服用，血脂、血压、血糖确实是全部被调到了一个正常值的这个范围之内了，非常之好。而且这个三降汤呢它非常的便宜，它就是中药的这个地骨皮、葛根、丹参、山楂地、牛蒡这几味中药呢各3克， 然后怎么来服用呢？就是用这几味中药啊，用开水泡了，就是我们早晨起来呢，就把这几味中药放到我们那个保温的茶杯里面，然后呢，倒上开水，然后把盖儿，拧紧了，拧紧了以后，现在是冬季啊，要泡半个小时以上，然后泡完半个小时以上以后呢，我们就早晨一杯，然后中午睡完午觉起来以后，我们再一杯，也是泡半个小时以上，然后晚上遛完弯回来又是一杯，就是这一剂三降汤，一日三杯，哎，我们慢慢的下来，这三高就逐步的下降了。 嗯，那关于这个三降汤这个小偏方啊，正好写在了冬季养生五行五色养生集当中。那如果大家呢想免费索取啊这个小册子的话呢，大家可以呢来早晨拨打电话。那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 88864417，另外一部是88864427 88864427。这本养生集里边啊，非常细致全面的跟大家阐述了冬季啊，不管是有些什么样的症状和一些什么样的病症，只要哈、好好的养生就能够非常完美的度过哈。然后里边呢有很多的照片和一些这个解说内容，真的是非常好。但是由于呢想要的朋友非常多，我们数量有限，所以希望大家呢能够赶快拨打电话来索取，先到先得啊。那贺主任，刚才您提到这个三降汤呢，当然是著名的老中医哈、他给的一个方子，可能特别快的时间大家记不下来，没关系，大家可以打电话呢再去问具体有些什么啊，在药店都可以买到，自己配就可以啊，制作也非常的简单。那么除了这种方式以外，还有一些什么，比如生活当中我们通过食疗啊等等的就能够做到控制三高的这样的办法呢？ 还有一个也是没有这个毒副作用的啊，也是经过我们自然医学杂志证实了的，这个可以降三高的非常简单的办法，就是我们说的黄连素。这个黄连素呢，它呢不是复方黄连素，它呢是这个含有这个小不碱的盐酸小不碱的这个黄连素，就是只含这一样成分的这个黄连素。那么它呢和这个青蒿素里面提取的那个有效物质啊，那个作用呢是一样的啊，当然那个是针对这个疟疾的啊。那么这个黄连素呢，它里面的这个盐酸小不碱，它就有非常好的降三高的这个作用，它不仅仅有抗炎的作用，它还可以降三高。那么呢黄连素我们一般呢是用这个 0.1-0.2 克啊，但是这个我们用于降三高，用于降这个高血脂和高血压呢，我们呢一次呢是用 0.3 克，就是三片，然后一天呢是用三次。如果要是降血糖呢，用的是 0.4 克，就是四片，然后一天呢也是三次。这样的话呢，通过一个月以上的逐步的这个服用啊，这个时候呢就会让我们的血脂、血压和血糖呢都会达到一个正常的水平。那么这个黄连素呢，它呢通过这个科研显示啊，它呢能增加我们冠状动脉的血流量，能改善心肌供血的功能，还可以降低因为冠状动脉梗塞引起的心律失常啊等等这样疾病的发病率。那么黄连素还对于这个频发性的房性或者室性的这个早搏也是有非常好的效果，尤其是对于这个室性的早搏啊，治疗的效果呢也是非常的明显。还有呢，这个黄连素我说的是盐酸小不碱的这一个成分的黄连素啊，它还有非常好的类阿司匹林的作用，可以抗血小板的凝剂，并且呢这种抗凝的作用呢它是非常广泛的，它呢可以比阿司匹林呢更加有效的进行抗凝。那么由于这个黄连素呢它的这个副作用比较小，所以呢就更容易被我们听众朋友所接受，而且呢它可以用于这个短暂性的脑缺血发作，所以说对这个颈动脉的斑块呀，有这个小中风的听众朋友，或者是有冠脉堵的听众朋友呢，都是非常适合的。但是在这儿呢，我要告诉听众朋友，就是年龄高的， 体弱的中老年朋友是不适合用的，还有就是阳虚的听众朋友是不适合用的。那么对于其他的听众朋友呢，是可以进行试用的。 嗯，那刚才您说这个黄连素呢，并不是我们平常意义上认为的那个就拉肚子了， 嗯， 吃的那个黄连素是吧？ 就是不是复方的黄连素，是这种，单纯含有盐酸小不碱的这个黄连素。 嗯，所以大家如果在药店去买的话呢，一定要提醒店员哈，说我要买那个只是有盐酸小不碱的那个黄连素啊。 嗯， 当然这都是一些这个偏方啊。刚才呢，何主任也提到了，它对于有些症状呢是有很好的改善作用。当然这些呢确实，非常便宜啊。这个有些人呢又试用起来呢效果非常好哈、啊。所以我们养生之道呢就是想给大家多介绍这方面的一些内容啊。好，那这些内容呢也都出自于冬季养生五行五色养生集当中。那如果大家呢想免费索取的话，别忘了早晨八点半之后赶快拨打电话来进行索取。因为我们的数量有限啊，先到先得。我们的免费啊这个索取电话呢是 88864417,88864417, 另外一部是 88864427,88864427。聆听养生之道，传递健康知识。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之冬季养生保健康栏目。本栏目由贺云医生主讲。有问题请您在早晨八点半之后拨打电话进行咨询。那刚才您提到了三价汤也好，黄连素也好哈，都是一些日常当中的我们可以对身体有所保益作用的啊，这样的一些办法。 嗯， 那除了这些还有些什么样的做法能够对于三高有一定的控制作用？ 嗯，其实你控制三高啊是我们改变生活方式，平时在一点一滴当中逐步逐步的做到的啊。如果我们不改变生活方式，我们不从平时的饮食也好、运动也好、心理调试也好，一点一滴的来完成，只靠药物来控制三高的话呢，不仅仅是对我们身体一些肝肾功能有一定的损害的作用，其实呢，这种从根本上控制三高，只靠药物呢，也是比较不容易达到的。所以呢，我们必须通过改变生活方式。那么这种改变生活方式呢，就包括我们一日三餐吃什么，比如说我们吃油，如何健康的用油。哎，从这个改变生活方式来入手，才能逐步的控制我们的三高。比如说我们一日三餐的这个油改成红花籽油。 嗯， 哎，那么红花籽油呢，哎，它里面含有的这个亚油酸啊，它就可以进入到我们血管里面以后呢，这个亚油酸可以和我们的胆固醇相结合。和胆固醇结合了以后呢，它就变成胆酸。这个时候呢，我们血管里面过多的这些胆固醇呢就会被排除到血管外面去，同时呢这个亚油酸呢还可以促进以甘油三酯的降解。还有一个亚油酸一个很好的作用呢，就是它可以促进这个低密度脂蛋白的分解。那么低密度脂蛋白分解掉了，降解掉了以后呢，这个血管斑块里面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呢也会随之排除到血管外面去，排除到体外去。所以这个时候呢，不仅仅是这个三高的这个症状消除了改善了，同时呢我们这个动脉粥样硬化这个问题呢也解决了，斑块呢也逐步的降解了。但是我们用这个红花籽油的这个时候，一定要选择100毫升的红花籽油，里面含有79毫升的亚油酸，这样的红花籽油才能起到这样的对三高有很好的作用这样的效果。 那也就是说不一定所有的红花籽油都能够起到刚才您说那么好的作用哈，一定要是一个特别的啊，里边还有这个亚油酸量非常大的啊，非常高的这样的红花籽油。 那么还有我们除了吃油以外，我们一日三餐里面啊，一定要通过这种饮食要均衡的饮食，就是每天的这三餐里面，我们听众朋友一定要摄足每天我们必须的微量元素， 吃够每天我们必须的矿物质和这个维生素。哎，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均衡的补充进来，同时还要一定每天要摄入一定量的这个粗纤维的物质。 嗯， 那么只有把这些东西全部均衡的摄入到我们的体内，这个时候呢，才有利于我们体内脂肪啊、糖啊，还有蛋白质啊这样的均衡的一个代谢，同时呢，也能够提升我们肝脏的这种代谢的功能。那么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在一日三餐当中加入这个粗纤维的这个燕麦营养配方的葱条粉，加入到一日三餐的这个饮食当中，就可以让我们摄入足够的我们每天人体必需的这种粗纤维，摄入我们每天人体必需的这种微量元素、维生素、矿物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非常有力的促进我们中老年朋友的这个脂代谢、糖代谢和蛋白质代谢的平衡，可以非常有力的改善我们血压、血脂、血糖的值。而且我们说的这个方法呢，它是一个改变生活方式的改变饮食的一个食疗的方法。所以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讲，我们日积月累、天长日久的来应用呢，对于我们身体是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的。 嗯，所以说对于有三高的听众朋友啊，一定呢要遵医嘱哈，在医院呢这个诊断治疗在控制好的情况下，刚才也提到了，比如说要管住自己的嘴，放开自己的腿啊，调节好心情啊，这个另外呢还要做食疗，也就是在吃上呢咱们真的要特别的注意啊，病从口入，就是这个道理。那刚才又介绍了像红花籽油，尤其是咱们中国人煎炒烹炸这是我们吃饭的一个特点，可以说每顿饭每道菜里面都会有油。 对， 那如果你吃的是不健康的油，那对于你身体的这种损坏哈，也是一天一天的来积累形成的。 嗯， 所以呢一定要多加注意。那么刚才提到的红花籽油以及粗纤维的燕麦营养品啊，这个营养配方啊也是这个多方研制配制而成的。 对， 所以呢如果大家想了解这方面的情况，请您在早晨8:30之后来拨打我们的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那目前呢我们正在举行呢就是体验活动啊，您打进电话来告诉我们您具体的一些症状，然后呢会有相对的体验的一些东西呢让您来感受。 嗯， 应该说这样的机会特别特别难得，所以大家一定要呢抓住，不要错过哈。那凡是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都可以呢来享受免费的这样的体验的活动啊。好，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和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主讲医师张正。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离不开全民的健康，病有所依只是我们追求健康的基本条件。实现健康中国梦想，就应该从减少患病的人数抓起。预防疾病的发生是医学研究的终极追求。爱于心，健于行，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获得全民的身心健康是我们的责任。让每天的养生之道节目能为您的身心健康提供帮助是我们的追求。实现健康中国梦想，让我们一起加油。 当然了，刚才咱们说的那些呢更多的是一种食疗的方法。 嗯， 你别看食疗，如果呢您平时能够长期的坚持的话呢，有的人效果还是蛮不错的。 对， 嗯， 食疗最最关键就是在于长期的坚持啊。其实我们听众朋友要想长寿想健康的话，必须我们每天坚持做。在每天坚持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获得了健康，同时呢获得了长寿。所以呢每天的这个饮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当然了我们如何调整心情，如何运动啊，这个也非常重要。那么关于冬季我们如何来运动这方面的知识呢，我们也写到了这个冬季养生五行五色的这本书籍里面了。那么在冬季呢，中老年朋友的户外运动呢就比较的不容易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运动呢可能要从这个户外转入到我们户内啊。 那么我们中老年朋友在冬季的这个运动呢，我们尽量不要安排在早晨。其实我们晚上晚饭后的这个时间段的运动，对我们人的健康呢是非常非常有利的。哎，尤其是对于有糖尿病的听众朋友，那么我们晚饭后的这段时间的运动可以使我们血液里面的葡萄糖变成为肌糖原，这个时候呢可以促进我们血糖的平稳。尤其是有糖尿病的中老年朋友啊，不仅仅是有这个高血脂高血压，甚至是这个血糖经常是不容易控制的这种中老年朋友，我们呢平时呢应用这个红花籽油，在一日三餐里面加这个粗纤维的燕麦营养配方啊，葱条粉，同时呢再拿到我们的这个百日食疗的这个食谱的安排，百日的这个食疗养生方案啊，这样的话呢就能使我们的血糖呢更加的平稳。我们可以在晚饭后进行户内的一些太极拳啊、深呼吸啊、甩手啊，甚至是这种叩齿啊，还有我们中医上叫做搓骨道，其实也就是提肛的这种运动啊，揉腹啊，这种运动都是非常好的。那么关于这些运动的具体的方式方法呢，我们也是都在这个冬季养生五行五色的这个养生集当中了。 那如果大家呢想免费索取的话呢，别忘了早晨八点半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8886-4417和8886-4427。那由于我们这个数量有限啊，是先到先得，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早晨赶快拨打电话8886-4417和8886-4427。 那么对于在冬季啊中老年朋友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要防止这种脑卒中、脑梗降意外事件的发生。尤其是对于有三高的听众朋友，控制三高防止冬季脑卒中的发生非常非常之重要啊。那么怎么办？比如说我们有高血压，甚至是有高血脂或者是糖尿病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应用茶色素来改变我们三高的情况，来防止我们冬季脑卒中这种意外事件的发生。那么这个茶色素呢，它是从茶叶里面萃取出来的茶红素、茶黄素和茶褐素。那么听众朋友，我们平时喝的那个茶，我们哪怕再用水泡或者是用水煮，那么我们煮出来的呢只是茶多酚。这个茶色素呢是从茶多酚里面再进行工业化的分离和提取，才能提取出来茶色素。那么这个茶色素里面的茶红素，它就可以非常好的让我们血管里面的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降解掉，总胆固醇降解掉，甘油三酯降解掉，同时让这个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上升，这样的话呢，血管里面的这个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就可以逐步的降解。那么在降解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同时，血管壁的弹性还会改善，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这个血压呢就会平稳。还有这个茶色素里面呢，它含有这个吡啶甲酸铬，所以这个呢铬元素对于血糖的平稳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所以这个茶色素呢也是我们中老年朋友降三高、平衡血脂、血压、血糖一个非常理想的没有副作用的一个保健的一个方法。另外呢，我们这个动脉粥样硬化的斑块啊，血压不降，而且血管壁的这个脆性增强、弹性差呀，还和我们血管内膜的伤害是有关系的。那么茶色素里面的茶黄素、茶褐素都有非常好的保护血管内膜的作用。那么血管内膜只要是光滑的、完整的，这个斑块就不形成，而且呢血管整个血管的这个弹性就不会下降。所以说呢，我们很好的应用茶色素，不仅仅是可以让我们这个血管里面的斑块降解，让我们的脂代谢、糖代谢趋于平稳和正常，同时呢防止血管的破裂，而且让我们 脑血管的这个血液循环也是有非常好的作用的。 嗯，那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交流了就是如何对抗三高的一些办法哈。 嗯， 那刚才提到在积极治疗的同时要合理的运动哈，科学的饮食这点很重要，而且提出了很多食疗方，无论是三酱汤还是黄连素还是用红花籽油以及粗纤维燕麦营养配方，还有最后提到的茶色素等等，这都是一个联合的大方案啊，针对三高的人群的。那如果呢大家想进一步的了解，别忘了在冬季养生五行五色养生集当中的都有啊一些内容啊。另外呢你也可以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和8886-4427。另外如果你想免费索取的话呢，也可以拨打电话8886-4417和8886-4427来索取这本养生集。 嗯， 另外目前我们正在举行的就是体验活动啊。 嗯， 您可以打进电话告诉您的这个大概的症状，然后我们针对您的情况呢给您做针对性的体验。应该说这样的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啊。 嗯， 所以呢凡是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都可以有资格来参加我们的体验活动，希望大家能够抓紧时间。好，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和8886-4427。 嗯， 听众朋友，今天的养生之道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贺云主任，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下面的节目。德育堂牌黄金茶色素胶囊是以黄金、荞麦、桑葚、茶色素、吡啶甲酸铬、胡精、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实验证明，具有辅助降血糖、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本品不能替代药品，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妊娠及哺乳期妇女。咨询电话8886-4417 8886-4427。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好儿郎》，钟威作词，刘桥作曲，韩磊演唱。 冰霜里练筋骨，曾让雨雪打胸膛。